是在这小酒馆里独自的喝起酒来。然而尽管此刻你来或者不来都无关等待，但是你终于没来，我不免还是有些伤怀。8年了吧，你还是你吗？说是再看看你，其实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吗，你快乐吗？因为你总是我这一生最初的爱。 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姜育恒所演唱的《最后一次等待》，收录在他1987年所发行的专辑《异动的心》里面。这首歌唱的是姜育恒过往的一段爱情故事，他算是第一次以口白的形式把这段过往娓娓道来，后来他的这种表达也成了他姜式口白情歌的一个典范。我们在他后期的很多音乐作品当中都有听到他娓娓道来，讲一些自己的感受，包括一些情话，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梅花三弄》、《有空来坐坐》，甚至在叶欢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也可以听到他在说话。不过今天我们还是先回来说这首《最后一次等待》。在当年这张专辑《异动的心》发行的时候，针对这首歌曲还有一个故事，包括宣传文案。其中是这样写的，说当年姜育恒告别韩国远走台湾去上学，临别的时候他与当时的女友约定，在他事业有成的时候一定回来娶她。可是在那8年时间里面，他没有任何的音讯，等到他重新回到故乡的时候，听到的却是女友已经结婚的消息。于是他约她在小酒馆里见最后一面，可是他等了整个晚上，对方都没有出现。这是当年宣传文案当中的一段文字介绍。可是后来在一次这个节目专访过程当中，姜育恒说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他回到韩国偶遇当年的女友在接自己的孩子放学，他就对自己的身边的朋友说，你可不可以告诉他，我请他跟他的小朋友吃个饭。对方同意了吃饭的请求。饭后姜育恒就对他说，你方不方便把小孩先安顿一下，我想跟你单独谈一谈，30分钟就好。结果他们在那个咖啡厅讲了3个钟头，对方一直哭到他们谈话结束。

是来自于姜育恒所演唱的《再回首》。我相信可能收音前会有很多的朋友都是通过这首歌曲才认识这个声音沧桑的歌手。而在这时间，我想延续前面的话题跟你来聊姜育恒。他现在的太太叫小凤，原来就是他刚刚到台湾省驻唱酒店的会计。两个人从相识到结婚历时了11年。因为姜育恒刚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穷歌手的身份，小凤的家里非常的反感。在姜育恒凭借着爱我走红的时候，小凤又开始接受不了关于他的那些绯闻，依然就选择分手。据说姜育恒在当年花了很大的心思才挽回了小凤的心，并于1993年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他的那场婚礼实况录像，很家常的录像，其实是跟往事干杯还是别让我一个人醉的 KTV 里的这个 MV。 如果你感兴趣，倒不妨去 KTV 里在点唱的时候看一看，有整个他们夫妻俩在结婚敬酒的酒席的这个场景。多年之后，姜育恒在一首新歌当中对小凤倾诉真情，唱说如果将来要走，我希望我比你先走，一切的痛由我来承受。黄泉路上我会准备好戒指再向你求婚，跟你做下一辈子夫妻。那些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即使过去了也不会没有痕迹。就像姜育恒为叶欢所唱的那首《因为爱你》里面所添加的那段口白，我手上有这段他口白的文字，可是我觉得好像姜育恒说的要比我更动情，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叶欢《因为爱你》。

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见晴，早上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光阴前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明月一起绽放。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叶欢所演唱的《鸳鸯锦》，是不是觉得啊、哦、好熟悉，听那样的旋律立马会想起当年看琼瑶剧那些哭哭啼啼的场景。哎，而我的思绪蹦到了什么是鸳鸯锦。从歌曲的歌词你可以判定它应该是床上之品，因为歌词里面有这样的两句话：但愿同盏鸳鸯锦，挽住梅花不许谢，但愿同盏鸳鸯锦，挽住时光不许过。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就好好研究了一下鸳鸯锦，它就是我国古代绣有鸳鸯图案的锦缎制品，而这里面所唱的鸳鸯锦指的就是新婚时铺在新人床上的绣有鸳鸯的红色的床上用品，象征的就是夫妻恩爱和睦早生贵子的意思吧。好了，听完了叶欢的鸳鸯锦之后，好像这种情绪这种线索还不能断，那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曲，梅花三弄当中的水云间的主题曲，瞳孔所演唱的水云间。 踏遍红尘路，结伴水人间，船再不动，情深几万千，梦似流水烟，笑傲歌绕青山，你是青山，我是歌，缠缠绵绵到天边，缠绵到天边，缠绵到天边，缠绵到天。 这是当年极火的一个歌手，叫做瞳孔，为《梅花三弄之水云间》所配唱的同名主题曲。我极喜欢这首歌，因为我很向往在这首歌开场的第一句话的那种生活，把酒黄昏后，醉卧水云间。剧里的水云间是在西湖岸边，能在西湖岸边饮酒作乐，真的是让人无限向往。而现在的西湖岸边，除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之外，就是商业味极浓的商品开发，所以多少你在 天地为证，日月为证， 悄初见面，柳丝正长，桃花正艳，你我相知情无限，云也淡淡，风也倦倦，执手相看两不厌，山也无言，传遍在你眼底，在我眉间，我心已始终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一说到琼瑶戏，就感觉有些情感有点浓的化不开，我们抓紧时间跳出来。好，一起来听童安格所演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 发现拥有了一股特别的味道，再后来好像童安格的版本比首唱流传的更广，大家甚至更喜欢后来的这个版本。民歌时代，童安格和他的同学袁中平、秋月组建了一个叫做旅行者三重唱，签约的是海山唱片，凭借着一张专辑叫做《沉闷沉闷鸡蛋糕》，成为当时著名的演唱团体。当年这张专辑的负责人叫做桂明玉，后来成为点将唱片的总经理。而这段救援使得童安格在1995年告别合作了11年的宝丽金，转投到了点将的怀抱。双方当时签订的合同长达5年，虽然点将给予了童安格相当大的一个创作空间，可是他的演唱事业却并没有因此而更上一层楼。童安格当年的天真和认真是出了名的，一个人去旅行当中，他要求吉他手倪芳要弹出猫王时代的风采，令当时的倪芳是瞠目结舌，大呼这种和弦我已经至少有20年没弹过了。想想看，在90年代想要弹奏起猫王时代的风格都被看成是一种很过时的这种表达，现在我们再回头去听这首歌，你可以想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吧。哎，没想到90年代在推出这首歌的时候大受好评，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除了有一种复古的心情去听它之外，其实你还可以静下心来去听这首歌的歌词，相当精彩。好，一起就来听这首《一个人去旅行》。 就贪心，纵然是无聊的回忆。 段时间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知道童安格是因为我哥。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很小很小，我哥出去上大学，然后他回来带着沃克曼，然后天天晚上在凉床上，对，那个时候我们还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芭蕉扇看着星星，他唱的就是童安格的歌。再后来我大一点，知道一些什么当代歌星这种杂志，就知道童安格的家庭还有他的生活曾经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事情。他和他的儿子照片也时常会出现在这些杂志上。有一次童安格在吃糖，儿子问他吃什么，童安格就拿出糖给儿子吃，结果两个人一同罚站，儿子责备都是老爸连累了自己。童心未泯的童安格甚至经常半夜爬起来带着儿子一起玩玩具，是不是羡慕得不得了。好了，但愿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如此幸福。今天的歌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于童安格所演唱的《把根留住》。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